八页哈，我们来谈这个行政机关权限的移转。那这个行政机关的权限的移转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讨论上呢都会以会管辖权的条文来出发。管辖权呢、啊，我们的法律上有的规定是程序法的11条，好、啊，跟这个11条的第一项跟第五项，程序法的十一条的跟的第一项跟第五项呢，我们称作什么？我们称作管辖法定，或者叫管辖恒定原则。啊，管辖法定或者管辖恒定原则，好、啊，这个在11条的第一项跟第五项的地方，好、啊。11条的第一项跟的11条的第一跟第五项，这个我们看过一次，好，我们再看一次你的法条。他怎么讲啊？他说管辖权呢，好，11条第一项，行政机关的管辖权依其组织法规或者其他行政法规来定之。好，这是管辖法定原则。那第五项呢？他说非管辖权非依法规不得设定或变更。好，所以原则上管辖权一旦决定了之后呢，就固定了。好，在没有法规授权的情况之下，原则上是不得变更的，可以吗？第一项是法定原则，第五项是恒定原则。好，那但是第五项其实看起来呢，会有一个例外嘛？只要有法规授权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变更呢、啊？还是可以变更嘛？我们机关还是可以把权限来移转给其他机关办理嘛？只有在法规授权的情况之下，才可以来变更管辖权。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变更管辖权呢？那大致上有以下这四种类型。好，第一种我们叫什么？第一种我们叫做委任。第二种我们叫委托。好，第三种我们叫委办。好，第四种我们叫行政委托。好，有这四种情形。那有时候呢，有些学者会把委托叫做委托行政，所以你不要把委托行政跟行政委托给搞混。行政委托是什么？是行政机关委托私人来办理，委托行政是 A 机关委托 B 机关来办理。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委任的法条，在行政程序法的第15条第一项。来，请同学你翻到你的程序法15条第一项来看。好，程序法15条第一项，这个是委任。好，那我们待会要看的是两个问题点，什么问题呢？首先第一个是说啊 ，A 机关如果把权限交给 B 机关来办理，好，或者交给其他私人来办理 ，B 机关或者是其他私人来办理，好，那今天 B 机关或者其他私人对甲做的这个行政处分，这个处分它的处分机关是谁？所以我们待会要谈的是第一个问题是说，它到底处分机关啊是哪一个机关啊 ？A 把权限交给 B 对甲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处分机关是挂谁？是挂 B 还是挂 A？ 这第一个。第二个是要谈说啊，那如果甲对这个处分不服气，他要提救济，他到底是跟 B 的上级还是跟 A 来提起诉愿呢？那个诉愿机关的认定是第二个要谈的问题，可以吗？你就抓两个重点。好，在权限有发生移转的时候，处分机关该怎么认定？好，以及诉愿管辖机关该如何认定？好，好，15条第一项怎么讲？15条第一项，他跟你讲说，行政机关得依法规，有没有看到依法规？啊，依法规代表他可以移转权限嘛？哈，那委任所属下级的机关，你把委任跟下级把它圈起来。啊，委任所属下级机关，啊，来执行之。啊，所以你会发现。委任的那个模型是什么？是 A 机关委任 B 机关，他所属下级的 B 机关，那 B 对甲做一个行政处分，啊，这个叫做委任。啊，权限是上下机关间的移转，这个叫委任。啊，这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我们来看一下委托。啊，在15条第二项，15条第二项他跟你讲说，行政机关因业务上的需要。得依法规，你把依法规圈起来，都一样，都要圈依法规哈，因为权限有移转。得依法规将权限的一部分呢、啊，委托不相隶属的机关来加以执行之，所以那个模型是 A 机关委托啊这个 C 机关 ，C 机关，那 C 机关对甲做的一个行政处分，啊，这个叫委托。委托，委托的情况呢 ，A 跟 C 是不相隶属的，不相隶属，它只要不是上下隶属关系，都是不相隶属。那这个 A 跟 C 有没有说一定要平行啊？没有，有可能是斜的。二级机关委托另外一个三级机关，这是有可能斜的，可以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就只要它不是上下隶属关系，都可以叫做委托。好，那你观念上你要知道的是说，委任跟委托啊，在我们的学理上，丁老师学理上，实务上不见得是如此。在学理上呢，都认为是同一个行政主体，同一个行政主体的内部之间，好的上下叫委任，那不相隶属叫委托，可以吗？同一个行政主体的内部间权限的移转，叫委任，叫委托。好，那如果是不相隶属的，不相隶属的这个，这个不是同一个行政主体，抱歉，不是同一个行政主体的话呢，不同主体间，不同的主体间，好，那他说这个叫做委办或者是行政委托。好，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先抓那个共通特征，委任跟委托的共通特征是同一个主体的内部间权限的移转。例如说，台北市政府委任给公务局，可以吗？或者是台北市公务局委托给教育局，啊，委托，好。那如果是委办的情况呢？啊，委办的情况，啊，这有点紧哦。好，还是要写哦。委办的情况，我们来看的法条哈。看的法条在这个行政程序法没有规定，而是放在你的诉愿法的第二条第三款，二条三。好，诉愿法的二条三它是谈什么？是谈委办的定义法，有没有印象？抱歉哦，地方制度法二条三。地方制度法的二条三，好，地方制度法的二条三款怎么讲？他跟你讲说，什么是委办？委办是地方团体依法规，我们看到依法规，好，依法规，然后在上级政府的指挥监督下，啊，执行上级政府交付办理非属该团体的事务，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委办的情况呢，它是这样子哈，比如说中央。把他的权限呢委办给地方，中央把他的权限委办给地方来加以办，这个是委办的情形，可以吗？就是今天受委办者呢，他执行的是中央的这个事项，台北市执行中央的事项呢，这个我们叫委办，有跨主体的，这个叫委办。好，那再来是行政委托的情形，行政委托最简单，就是今天 A 机关把他的权限呢交给一个私人团体，受托的私人啊，私人团体，那受托私人团体呢对甲做的一个行政处分，我们说这个叫行政委托，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先抓那个模型，什么是委任，什么是委办委托，什么是委办，什么是行政委托？行政委托的法条在行政程序法十六条。我们说这条一定要记十六条啊，机关可以依法规将权限的一部分委托私人办理，这个是行政委托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处分机关该怎么认定？好，处分机关的认定，来，请同学看到你的这个诉愿法的这个条文，好，处分机关，来看到诉愿法的第八条，好，第八条他跟你讲啊，在四十九页，好。他说有隶属关系的下级机关依法办理上级机关委任事件，所谓的行政处分啊，为什么？为受委任机关的行政处分。所以在委任的情况，处分机关是谁啊？处分机关就是 A 委任 B， 那是谁的处分？是 B 的处分嘛，受委任机关嘛，是不是？所以 B 机关是处分机关，这是 B。 好，再来看的是委托，好，这是诉愿法第七条。好，诉愿法第七条他跟你讲说啊，委托啊，他说无隶属关系的机关办理受托事件，所谓的行政处分，画起来，他怎么讲？视为委托机关的行政处分。所以 A 委托给 C，C 对甲做的行政处分，我们是当做谁的处分 A 的处分，可以吗？我们是视为 A 的这个处分，我们视为 A 机关是处分机关， A 机关被视为是处分机关。好，再来看一下委办，委办的法条在诉愿法第九条。好，第九条，第九条他跟你讲说啊，直辖市、县市或其所属机关以及乡镇市公所，依法办理上级政府或其所属机关委办事件，所谓的行政处分，画起来是谁的处分呢？是受委办机关的行政处分。好，所以这有两种可能性哈，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有可能今天是台北市政府，他接受中央的委办，那也有可能是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啊，接受中央的委办，这有两种可能性。好，那这两种可能性的情况呢？假设在第一种情况之下，市政府就是什么？就是处分机关。哎，看到我的意思吗？或的关系，我是举两个例子的哈。有可能今天是市政府是受委办者，那他就是处分机关。好，当今天市政府对人民做的行政处分，对人民对甲的这个行政处分，那市政府就是处分机关。或者我今天是委办给公务局，那公务局就是什么？就是处分机关。看情况，好，看你是哪一种情形而定的，就是受委办者。好，那如果是行政委托呢？刚刚讲的是 A 机关，啊，它是行政委托给这个受托私人，私人对甲做的一个行政处分。我们看一下它的诉愿法第十条，第十条啊，第十条怎么讲？第十条啊，他跟你讲说今天，啊，这个配合程序法二条三哈。第十条他跟你讲说，啊，如果今天是在行政委托的情况呢，他是谁？是受托私人，啊，他是处分机关，啊，这个程序法二条三 也是这样讲的、啊，只要在受托的 受行政委托的情况呢，这个受托的私人都是一个处分机关的认定，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很简单，原则上都是谁？都是接受者，啊，受委任者、受委办者、受行政委托者，他们都是处分机关，这很简单。只有一个是例外，什么是例外？委托是例外，啊，只有委托是例外，其他的都是什么？都是接受者，啊，接受权限移转的这一方呢，他当作是处分机关，好，可以吗？好，好，那再来我们看的是诉愿管辖机关的认定，诉愿管辖机关，在诉愿管辖机关这一块，好，再看回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你要注意看哈，我待会讲的部分哈，你只要看我讲的就可以了哈。他说，第二行哈，这个其诉愿的管辖，可以吗？啊，它是比照第四条规定，向谁啊？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受委任机关嘛，一个是其直接上级机关，有没有看到？好，那你画什么？你只要画那个其直接上级就可以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诉愿的管辖，我们是向其，哎，其是谁啊？其是受委任机关嘛。对不对？就是受委任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你要先画这个，这个才是原则。你考试要先记原则，你不要两个都记，这样会混乱。委任的情况呢？诉愿管辖是再一次哈，向受委任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因为那个其就是受委任机关，所以我们是向受委任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去提诉愿。那是谁？受委任机关他的直接上级，那通常也是 A 机关，不一定是，但通常就是 A 机关。所以诉愿跟谁提？诉愿机关就是 A 机关，原委任者，好，原则啦，好，原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委托的情形，好，委托在第七条，他说啊，不隶属关系机关办理受托事件，所谓的行政处分，好，那他的诉愿管辖比照第四条规定，向谁？也是两个哦，也是两个哦。那你只要画后面就可以了，画后面，其直接上级机关，那其是谁？其实原委托机关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其直接上级就是原委托机关的直接上级。假设这边是一机关，这边是一机关，那跟谁？跟谁提诉愿？其直接上级就一机关嘛，可以吗？所以甲的诉愿就跟这个一机关来提。好，那这个是委托的情形。好，诉愿跟A 机关的上级，这个 D 机关来提诉愿。 再来是委办，我们看一下委办《诉愿法》第九条。好，他说今天这个处分是受委办机关的处分，那其诉愿管辖呢，比照第四条规定，好，向谁就只有一个而已，向受委办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来提诉，把它圈起来哈。受委办机关的直接上级，好，那这个就有玄，这个就你要看情形哈，有玄机。如果今天是公务局的处分，你跟谁去提诉愿？他比照第四条，比照第四条就等于是说，在第四条的情况之下，公务局的处分，你跟谁提诉愿？跟市政府，对不对？就是跟市政府提诉愿。那如果今天的情形是第一类呢？市政府的处分依照第四条跟谁提诉愿？中央各部会，跟各部会提诉愿，这样可以吗？所以这边是跟各部会，中央各部会好来提诉愿。所以那个比照第四条是讲说，如果在如果今天当作是啊这个市政府他做了行政处分的时候呢，在第四条的架构底下是跟谁去提诉愿嘛？那我们讲过，只要是直辖市政府的处分，都跟中央各部会去提诉愿，可以吗？所以这个地方好，它的诉愿就比较特殊了哈，就是你要看情形啊，有可能今天你如果是公务局的处分啊，你是委办给公务局，譬如说内政部今天是委办给公务局的话，那公务局的处分我们就跟市政府去提诉愿，啊，那如果是委办给市政府的话呢，我们就跟内政部来提诉愿，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我们来看一回这个诉愿法第十条，第十条他怎么讲？他说在行政委托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受委办的机关是抱歉啊，诉愿管辖是什么？是向原委托机关来提诉愿。好，所以甲的诉愿就跟 A 机关来提 ，A 机关就是诉愿管辖机关，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也很简单，好，就是诉愿管辖，这委办比较特殊一点，其他都很简单，就直接去找那个处分的上级机关去提，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到目前为止呢，你已经把最基本的都把它搞懂了，最基本的部分。那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解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刚刚那个要省略掉？啊，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为什么在委托的情况这么特别？好，好，那我们先想一下哈，在委托的情况之下，它是写市委，写市委，那代表什么？什么叫市委啊？市委是说本来不是，我硬说它是。了解吗？本来不是，我硬说它是。那就代表本来应该是谁的处分？应该是 C 的处分，因为权限已经移转出去了，不是权限已经移转出去了，本来应该是 C 的处分，我硬说回，我硬说是 A 的这个处分，硬把它讲回去 A， 为什么要这样做？立法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理由其实是有道理的哈。我们来举个例子，譬如说什么？我写过来好了。譬如说，今天是。财政部哈、哦，委托给这个环保署啊，财、哦、政部委托给环保署呢来做这个啊、哦，比如说来做一个这个税捐的这个稽征啊，假设这个税捐是比较特殊，譬如说像什么，譬如说像一些假设像什么税哈。哦举个例子，譬如说像空屋，要讲空屋费，空屋费本来就是他的权限哦。好了，那简单举就是说，今天财政部呢委托环保署呢，就某个税捐的事项，就某个税捐的事项呢，啊来办理。我是把这个税捐的事项呢交给环保署来加以办理，好、哦，好，那这个是一个委托的概念。那今天我是把财税的事项呢委托给环保署来办理，环保署对甲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哈，如果你先不要管我们诉愿法的规定，在学理的观点里，在学理上哈，会认为什么？会认为谁是处分机关？环保署才是处分机关嘛，是不是？如果先撇开现行法规的规定，权限已经发生了移转，好，委托是权限有移转呐、啊，权限已经发生了移转的话呢，照道理讲，处分机关就是谁？就是环保署才对，好，但是如果你把环保署当作是处分机关，会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处分的内容是跟什么有关呢？这个处分内容是跟税有关，跟税捐有关，好，跟税捐有关。如果将来哈， 如果说我们把环保署认定成是一个这个处分的机关，处分机关将来打行政诉讼，甲是告谁？甲就变成是告环保署。那但是环保署其实对这个税捐的这一块呢，其实这个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他不会，绝对不会像财政部这么了解财税这一块领域。好，所以如果你让这个甲呢，针对这个行政处分，针对这个跟财税有关、跟财税有关的行政处分去告环保署的话，那环保署势必无法就这个处分跟甲呢，在诉讼上进行一个彻底的攻防。那这样的诉讼本身呢，对甲的救济就没有实益，可以吗？好，所以在学理上呢，一般就会认为说。如果是在委托的时候呢，我们为了给人民在救济上能够方便，让人民在救济的过程当中，可以跟这个被告机关就这个处分进行彻底的攻防。所以呢，他说这个时候的处分机关，我们就要把它假设，把它拟制回去原委托者，你唯有让原委托者是处分机关，将来的诉讼上呢。才能够告谁？才能够告财政部。那假告财政部，才能够就这个处分跟税捐有关做彻底的攻防，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当初的想法是希望说，基于人民救济的考量吧，让人民在救济上有实益，这样的救济本身才能够彻底的对税捐有关的处分做一个彻底的理清嘛，是不是？所以诉愿法当初立法的时候呢，就基于救济的考量，我们例外的把这个处分机关呢，视为是原委托者，而不再是受委托者了，可以吗？但是你从他写视为这两个字来看，其他的法条都是写为，他不是写视为。好，那只有这个法条是写视为，代表什么？代表其实权限已经发生移转，但是我基于特殊考量，我硬说 A 机关才是处分机关，这样了解吗？所以考试的时候，他问你哪些情况权限有发生移转，哪些情况通通都有。好，委托的情况权限也有发生移转。好，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边已经是 A 机关是处分机关，所以权限没有移转，不是。如果 A 机关权限没有移转，他大可不必写释文，他直接写为就好了，了解吗？就是因为权限已经发生移转，本来他不是处分机关，我硬说他是处分机关。好，那这个是委托的情况，它比较特殊，有它的考量。好，基于救济的考量呢，我们例外的把原委托者当作是处分机关。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跟同学谈一下，是说哈，为什么你要把那个法条给遮住？遮住不是说它错哈，而是说呢，那个适用的时机很少见。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诉愿法的第七条哈，第七条。诉愿法第七条这一块哈。什么情况是向原委托机关来提诉愿的？我们举个例子哈，譬如说今天行政院委托给考试院来做一个处分，行政院委托给考试院做一个处分，考试院对甲做的这个行政处分，那我们当作是谁的处分？依照诉愿法第七条，当作是谁的处分？当作是行政院的处分，是不是？好，那这个时候呢，院的处分我们跟谁提诉愿？跟原院提诉愿嘛，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讲说，这个时候甲是跟原委托者去提诉愿，只有这个情况而已。只有这个情况是跟院去提诉愿，就跟原委托者提诉愿，其他的情况都是跟什么？跟原委托的直接上级机关嘛。其他的情况都是跟原委托的直接上级去提诉愿。这样可以吗？那这个情况比较少见嘛，所以你另外再记它，你记原则是跟原委托的直接上级去提诉愿，那只有这个例外是跟原委托者去提诉愿，当今天原委托者是院的层级，那院委托院的时候呢，是院的处分，那跟院去提诉愿，好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谈的是第七条的前段，那第八条的前段是讲什么好？第八条前段就真的是一个立法的一个错误，那他是这样讲，某个机关要委任，本来他是想这样谈，某个机关委任给行政院，那院对甲做的一个行政处分，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处分是谁的处分。假设有一个机关，我们先不讲是谁，假设有个机关委任给院， 院对甲做的处分，我们说是院的处分，是不是？好，那院的处分才跟什么？啊，才跟原院去提诉愿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你看一下，你再看一下法条第八条哈，他这样讲，他说，其诉愿的管辖是向受委任机关去提诉愿嘛？就是他当初那个受委任机关是要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某个机关委任给院，然后院的处分，我们跟原院去提诉愿，本来是要这样处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发生呢、啊？没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机关比院来的更高啊，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前半段它根本在实务上不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的、啊，实务上不会有哪个机关去委任给院。啊、哦，然后呢，再是向院去提诉愿，不可能发生，啊、哦，所以你可以讲说，考试的时候呢，你只要记原则就可以了，原则就是跟什么，跟受委任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去提诉愿，这样就可以了，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委任、委托、委办跟行政委托的地方。好，那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考题哈、哦，来，请同学你看到这个讲义的47页。欸、去年高考二级考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跟学理上有一些落差、啊、我们看一下去年高考这个题目，他问你哈，他请你附理由说明下列案例应向何者提出诉愿、啊、提出诉愿。首先第一个哈，交通部委托给台北市政府来征收汽车燃料使用费。那我请问同学哈，交通部如果是委托，这个委托它指的是哪一个？指的是诉愿法第七条这个委托嘛？对，这个委托嘛，哈、哦。那如果是委托给市政府去征收汽燃费的话，这个处分是谁的处分？是交通部的处分，可以吗？交通部委托北市府去征收汽燃费嘛，那处分就是视为原委托者的处分嘛，对不对？所以交通部是处分机关，那跟谁提诉愿？跟交通部的上级是谁？行政院去提诉愿，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处分机关是交通部，那诉愿管辖机关是行政院，行政院去提诉愿。好，那只是说哈，学理上认为呢，委托的情况是同个主体的，同个主体的，但现在已经是跨主体了啦。等下是跨主体啊，但是交通部中央委托给地方嘛，是不是？好，那这个其实考试你不要坚持啊，你还是要去写是委托，你不能说哎、啊，委托是不同主，不是同一个主体，本体不是，这样就是你不要坚持，你还是要去写它是委托，可以吗？因为法条上其实也没有限制的、啊，法条上没有限制要同一个主体的、啊，它只是学理上都跟你讲说是同个主体间才叫委托，好吗？好，这是学理的讲法。那所以第一题是委托的情况，我跟行政院去提诉愿。那第二题呢，经济部委办给高雄市政府办理公司登记，委办哦，好，那委办给高雄市政府，那我跟谁去提诉愿啊？第九条跟谁？跟受委办的，是比照第四条规定嘛？比照第四条规定是跟受委办的是谁？他的上级是谁？啊？他是委托谁？委托给台北高雄市政府，所以是跟谁？就跟经济部。可以吗？这不是跟行政院哦，因为你刚刚看到那个诉愿法第四条第五款，好，诉愿法的第四条第五款，你可以翻到你的第41页，好，第四条第五款，好，它怎么讲？不服直辖市政府的行政处分，跟谁提诉愿？是跟中央各部会去提诉愿，不是跟行政院，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比照第四条嘛，那就是比照第四条第五款。比照四条五，好，那我们跟经济部去提诉愿。好，那第三小题呢？48页，交通部委托私人办理汽车的定期检查，人民不服私人的定检的决定。好，那这是哪一条？就程序法16条嘛，是不是？那诉愿跟谁？诉愿就跟原委托者去提诉愿，所以诉愿就跟交通部去提诉愿，这样可以吗？这比较简单，诉愿法第十条。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其他的单元喽。好， 那其他的部分哈，像那个五十页呢，去年律师考过一个题目，哈，不过这个题目其实因为已经有我们已经做一个详细解答哈，那就不跟同学多花时间谈，你可以把这个解答把它看熟哈。那这个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判例，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哈，在五十页这个地方，好，那这个题目我们就详细解答过，就不多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十二页以下，我们看五十三页哈，要进到诉愿人这一块。诉愿人这个部分呢，有当事人能力跟当事人事格哈。当事人能力是在十八条前段，他说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啊，这个都具有提起诉愿的资格啦。啊，当事人能力，好，那边有谈到行政机关呢，就是被谈到行政机关呢，好。那但是解释上呢，一般还是认为行政机关是可以提起诉愿的，这等于是法条上的一个疏漏啊。解释上应该包括立于人民同一地位的机关在内，也能够来提诉愿嘛。其实不止立于人民同一地位啊，只有立于人民同一地位啊。我说公法人那一块啊，公法人那一块就是不限于立于人民同一地位。但是如果是行政机关的话呢，就只有限于是立于人民同一地位的情况呢，才能够来提诉愿。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十四页当事人事格。当事人事格讲的是后段的部分，后段好，哪些人有诉愿权能呢？第一个是处分的相对人，好，第二个是利害关系人，好，那这个都跟同学讲过，谈这个保护规范理论的问题。好，那其他还好，那我们看到第三个诉愿参加人在五十五页二十八条，这个打勾，二十八条哈，这考试很喜欢考二十八条。我们的诉愿参加人有两种，二十八条的参加有两种，啊，二十八条第一项是利害关系相同，啊，就参加人跟诉愿人的利害关系相同的这个参加，而第二项是利害关系相反的这个参加。好，来，我们请同学你看一下你的这个讲义，二十八条的第一项。好，二十八条的第一项他怎么讲啊？他讲说哈，这条要记哦哈，与诉愿人利害关系相同之人，经受理诉愿机关允许，啊，得为诉愿人的利益来参加诉愿，你把得圈起来，啊。他可以为了诉愿人利益呢来参加诉愿，受理诉愿机关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知其来参加这个诉愿。好，举个例子，利害关系相同之人的参加，例如说今天好，这个机关呢，啊，打算呢要分批征收甲乙丙的这个土地，一排的土地，我打算分批征收。那现在呢是只有刚好征收到甲的土地这一块而已，啊，暂时只有征收到甲的土地，甲最先被征收到。好，那甲不服气啊，甲就对这个征收处分跑去提诉愿，可以吗？这个时候的乙跟丙啊，他们跟甲的利害关系是相同，他们是同一个阵线。好，因为如果今天乙丙能够帮助甲呢，一起在诉愿过程当中来打赢这个诉愿的话呢，那很可能将来呢，他们的土地就不会被征收了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讲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乙丙跟甲他是利害关系相同。好，那他讲说呢，诉愿机关可以通知他们来参加诉愿，他们也可以来什么？他们也可以来这个请求，啊，这个请求来参加这个诉愿，可以吗？这个参加是得参加，得可以参加。好，我可以通知你们来。那你们也可以来申请来参加这个诉愿。好的，第一个第一项。那第二项我们看一下哈，五十六页，啊，利害关系相反的这个参加。他说，诉愿决定应撤销或变更原处分，足以影响到第三人的权益的话，受理诉愿机关划起来应，啊，应于做成诉愿决定之前呢，啊，再划通知其参加诉愿来表示意见。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诉愿参加就是一种利害关系相反的参加，机关对甲做成一个停工处分，停工处分，这个停工处分呢，影响到乙的权益，抱歉，影响到甲的权益，影响到甲的权益，对甲是不利。好， 那也因此呢，今天这个甲呢，他会提诉愿，甲会提诉愿，好，但是诉愿机关一旦将来哈，他撤销这个停工处分，那影响所及是什么？影响所及是对乙的权益会有所影响，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负有第三人效力的行政处分呢、啊，它存在对甲不利，对乙就有利啊。那一旦撤销的话呢？一旦撤销对乙是有利，对甲就抱歉，一旦撤销对甲就有利，对乙就不利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跟你讲说，那行政法院应通知，他就应该要通知乙呢来参加这个诉愿，来表示意见，可以吗？好，如果是利害关系相反之人的话呢，这个诉愿机关应通知这个参加人呢来参加诉愿程序。好，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啊，这个你的二十八条第二项，这个应通知参加哈、哦，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啊？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今天诉愿机关假设他没有通知，他未通知你来参加，那请问将来这个诉愿决定有没有违法得撤销的事由？好，违反了二十八条第二项。是否构成诉愿决定得撤销的这个事由了？可以懂我的问题吗？那这个在你的这个讲义的56页啊，这个地方28条第二项本身啊，到底违反这个规定本身，它会设例外，有何商榷之处？啊，那学说上一般的讲法呢，像吴根老师、像洪嘉英老师呢，他们都认为说，其实在体力上啊，28条第二项啊，这个规范的体力呢，跟第一项很不协调。你说哪里不协调啊？在第一项的情况之下，他只是利害关系相同之人，好，那他却是可以来主动，当事人可以主动申请参加，好，不仅是主管机关依职权通知，人民还可以来申请参加，好，但是反而是影响权益比较大的第二项，这个参加人却只能够被动的等待行政机关的通知，依职权通知。好，他却不能够主动申请参加，法条上并没有讲到他可以申请参加，那很奇怪啊。啊，这个乙丙，这里的乙，这个乙啊，第一项的乙呢，跟第二项的乙两个相较之下，理论上哪一种人的权益必须要优先保障？第二项。好，因为你说这个第一项的这个乙呢，他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猴急，他大可等到未来做成征收处分之后再打行政救济啊。好，但是现在的这个乙本身，他的权益已经有立即的这个危险性，所以第二项的这个参加人呢，理论上应该更需要我们来加以保障他，但是今天法条上确实只是什么，却只有这个依职权通知，当事人不得申请参加，这第一个不协调之处。那第二个不协调在什么地方啊？是在于说哈，第一项的这个参加呢，他是说可以参加诉愿，可以参加整个诉愿程序。可以参加整个诉愿的程序，那包括什么？包括诉愿过程当中的一些陈述意见、哦、调查证据等等，这个乙丙呢都可以来加以主张。他是参加整个诉愿过程当中，哦、那个诉愿过程当中包括一些陈述意见啊、申请调查证据、阅卷啊等等等，这个乙丙都可以来申请做成。但是在28条第二项的情况之下，他却只有限缩在什么？先说在陈述意见，可以吗？他只有说，哎，我就通知乙来参加诉愿，来陈述意见，那就很奇怪啊。乙的权益影响更为严重，却只有陈述意见，反而不像第一项的乙丙呢，他不仅可以参加诉愿程序，来陈述意见，来调查证据，好、哦，来阅览卷宗，好、哦，所以解释上呢，其实第一跟第二项呢，非常的不协调。好、哦，那两位老师的看法是这样讲哈、哦，他认为说，其实未来这个要修法。应该是要把第二项呢，好，这个朝第一项呢来加以解释，这样会是比较理想哈，让两项的当事人呢都可以有申请参加的可能性。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吴根老师的讲法。吴根老师他跟你讲说哈，这个就现行法来讲呢，那应该要做这样的解读哈。他说，受理诉愿机关如果有正当理由的，除了正当理由之外呢？应该给第三人来陈述的机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哈、哦，他认为这个第二项要有例外的，第二项是原则，好、哦，原则应参加没有错，但是要设例外， 因为如果你没有设立外，其实对整个书院的实务呢，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如果你没有例外，没有设例外，例外的这个排除条款的话呢，啊，你只要所有的书院机关没有通知利害关系人参加，那依法都会构成书院决定被撤销的事由嘛。好，那会对整个行政实务、行政效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应该设一个例外条款，除了有正当理由之外，你才要给他参加这个程序。好，那正当理由就是除外啊，是不是？这第一个，好，把它圈起来，正当理由。那什么是正当理由啊？他说哈，包括依卷内资料无从知悉第三人存在，啊，我从卷内资料找不到第三人，啊，或者情况急迫。或者是基于重大公益的考量无法通知，这些情况呢都是例外，那我可以不通知这个第三人来参加书院，那也不会构成书院决定得撤销的这个事由，可以吗？你必须要设这样的例外呢，这个法条在实务上才能够一方面保障你的权益，二方面让行政的实务能够顺畅的运作，好，要设例外条款。那第三个是说，如果今天这个第三人，你把它画起来，他要自行申请参加，他要申请参加的话呢，受理书院机关就不可以啊无当这个不当的这个拒绝当事人，啊，如果他已经主动要申请参加，那原则上你应该要同意他的这个参加，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我觉得就很非常的这个客观，好，就是说让他一方面顾及到第三人的这个权益，好，他二方面呢也兼顾了书院机关的这个行政跟效率，好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书院参加的这个28条的规定。那31条他跟你讲说啊，书院决定对参加人亦有效力，经受理书院机关通知其参加，或者允许其参加而未参加的话就一同，我给你机会来，你不来的话呢，这个书院决定本身对你还是有拘束力，31条。好，那其他的呢都还好，这个代理人就看过就可以了，那第四个，他谈的是书院提起书院的效力，我们原则上呢，提起行政救济都不会停止处分的执行嘛。好，我们是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这是93条的第一项，书院法93条第一项。好，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但是有例外。好，两个例外，一个是税捐的稽征，税捐稽征，另外一个是公务员的免职。好，这两个我们都之后再介绍。好，你先把它打勾，这两个都会考。这两个都考过，好，这两个情况之下呢，都是例外的情形。好，那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单元，谈书院的审查及决定。你提了一个书院之后，要进到书院的审查，那书院机关的审查，可以做何种程度的审查呢？我们在谈这个书院法的81条以前，要先来介绍一个法条，这个58条，五十八，你把它打新，好，这个法条很重要。好，书院法的58条这个条文呢，这个法条在国家考试呢曾经考过，曾经出题过。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好，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公务局对甲做一个停工，甲对停工处分不服气，书院管辖机关是台北市政府。好，那的确没有错，书院是跟市政府提示没有错，只是程序上，我们要求甲呢，要求他的提的书院要经由公务局，来往上送。好，这是书院法58条的这个规定，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新法才有，旧法没有这个规定。好，他说书院人呢，应善据书院书，画起来好，经由原处分机关向书院管辖机关来提起书院。好，你要经过处分机关来帮忙转送。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看一下，他说好，第二项，原处分机关对于前项书院画起来应先行重新审查。好，所以这个条我们称作这个原处分机关的重新审查，他要重新审查处分是否合法妥当。好，那如果认为书院是有理由的话呢，就应该自行撤销，好，并且呈报书院管辖机关。好，那如果他不依书院人请求来撤销的话呢，要检具答辩书， 来送书院管辖机关。好，这什么意思？他说啊，我今天书院的提起呢，要经过公务局来帮忙转送。公务局收到了之后呢，他去审查这个处分，啊，到底有没有瑕疵？如果当事人的主张是这个无理，是有理由的时候，好，如果当事人主张是有理由，好，这个时候公务局就应该自行撤销，啊，自行撤销原处分。如果今天他认为当事人的主张是没有理由，他也不可以施案，啊，他要帮忙呢把这个案件呢转送到书院管辖机关，可以吗？好，那之所以在修法的过程呢，增加这个58条，这个重新审查，他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说，他希望让原处分机关，啊，让这个原处分机关有再一次，啊，重新自我审查的机会。啊，你再一次检视一下你的行政处分到底有没有瑕疵，啊，有助于行政内部的自我审查、自我监督，这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是什么？如果今天，啊，这个原处分机关已经在这个阶段呢，啊，已经自行撤销了原处分的话，啊，那这样子人民就不用去提诉愿了，啊，他可以大幅的减少诉愿机关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案件的这个压力，啊，可以大幅的减少降低，啊，这个诉愿的这些诉愿的案件量可以降低。好，那也因此呢，这个法条一般是采取一个肯定的态度，啊，它不仅可以让行政内部自我审查，啊，那如果审查过之后呢，发现这个处分违法就自行撤销，那对人民的救济呢 也相对的快速，马上就撤销，人民的权利就马上获得及时的保障。好，那此外呢，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诉愿机关的这个案件的负荷。好，那所以一般的讲法是肯定这样的条文，58条。好，那58条在你再看到这个59条哈，他说，诉愿人向受理诉愿机关提诉愿，好，受理诉愿机关应将诉愿书，啊，送交原处分机关，依照前条规定来加以办理。这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哈，58条是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践行。这个原处分机关的重新审查是一定要践行的程序。如果你跑错机关，你直接上去打诉愿，我依照59条可以把你拉下来，懂我的意思吗？好，58条这个程序本身是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得践行。你如果直接就跳到市政府，他还是要退下来，要重新内部自我审查，可以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58、59条的一个条文，你把它掌握住。好，那这个条文呢，我们来看它的考题哈，考试上会怎么考？考试上的考法，我们来看，59页下面这个题目。好，59页这个92年律师的考题，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律师的考题他怎么考哈，哦？他跟你讲的是说，某私立大学男生 A 被控以药物迷奸女生而被校方退学。是什么？畜生嘛。然后他说 ，A 认为此乃校方误认事实哈，那不服这个退学处分而向校方提出申诉。那请问你哈，如果大学校方接受申诉的决定的建议哈，自认原退学处分不当啊，职权撤销，其与申诉决定维持原退学处分，那 A 不服，经由大学校方提诉愿，大学校方经过重新审查，认为诉愿是有理由而撤销，啊，两种撤销有何不同？这在考什么？在看这个题目之前，啊，我们要先来看一下，看一个考题，啊，看什么？来看的是重新审查的法律性质这一块，啊，你在解92年律师这个考题之前，你必须要先对这个重新审查的法律性质有一个了解，基本的了解。58条这个重新审查的程序，哦，在学理上有两种讲法，啊，你的61页，啊，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跟你讲说，重新审查这道程序，哦，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这个救济程序。啊，58条这道程序本身，他说它是一个救济程序。好，为什么是救济程序？ 他说因为今天这个程序哈是什么？是人民提诉愿啊，人民想要提诉愿呢，好，那才由原处分机关来发动这道程序。所以这道程序本身它是放在诉愿法当中啊，第一个哈，它是放在这个58条本身呢，是摆在啊，是摆在这个诉愿法，是规定哈，是规定在诉愿法的条文，是规定在诉愿法，所以它当然是一个跟救济程序有关，放在诉愿法的这个法条。好，那此外呢，58条本身啊的这个这是什么？这道程序呢，不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来做，不是行政机关主动的依职权来做成的，而是人民透过了诉愿啊来提醒行政机关来审查这个处分有没有违法，有没有瑕疵。好，所以你可以讲说58条本身这个发动本身是经由诉愿人的请求，因为我诉愿人要提诉愿，好，那这个诉愿人经诉愿人请求，经诉愿人请求，那我原处分机关才去重新审查，才去内部自我反省。所以解释上呢，它都是一种什么？它都是一种类似于救济程序的概念，啊，类似于救济程序的概念，啊。但是也有学者呢认为说，58条本身呢，其实只是一种一般的行政程序，一般的行政程序，啊，一般的行政程序为什么？哈，我们直接看这个讲义，你看到这个61页的这个地方，哈，他跟你讲说，重新审查只是一个行政程序的再处理，啊，为什么？因为重新审查的过程，诉愿书还在原处分机关，还没有进到诉愿管辖机关，好，那此外呢，原处分机关也没有依照合议制来进行审理啊，又不是诉愿会，好，所以整个过程本身呢，它都只是一个一般的行政程序的再处理而已啊，跟救济程序比较没有关系。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谈这个问题的最大的实意有两点，哪两点？好，第一点是说啊，到底这个重新审查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优先保护诉愿人的利益，还是要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说听不懂？对，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今天机关核发给甲，哎，对甲哈，这个机关呢对甲核发一张执照，核发一张执照，核发一张执照。那这个执照就会对乙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乙会去提诉愿。好，那乙在提的诉愿的过程呢，会经过诉愿法58条，提诉愿就经由诉愿法58条，由原处分机关来重新审查。好，重新审查，在原处分机关重新审查的过程哈，请问你哈，我如果原处分机关发现这个处分，发现这个执照呢是违法，发现这个执照违法，我打算要来撤销这个执照。我要撤销这个执照的时候呢，那请问第一个哈，这个甲呢，哦，就我在撤销这个执照的时候呢，甲得否主张信赖保护？可以懂我的问题意思吗？好，就是在重新在以利害关系人提的诉愿的过程，他经由重新审查。那原处分机关也认定这个处分是违法，他打算依照58条第二项，好，来撤销这个执照的时候，那在撤销这个执照的当下呢，甲可不可以跳出来主张？要主张，甲得否主张，好，信赖保护？他可不可以主张对这个执照有信赖利益？这第一个问题点。第二个问题点是说，甲可不可以主张，好，他要针对这个撤销的处分呢，来陈述意见？程序法102条。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你认为这个重新审查的过程只是一般的行政程序，跟一般的行政程序没有两样，那这样的撤销本身其实解释上就相当于是哪个法条？就相当于是一个违法处分的撤销，117条嘛，是不是？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一般的行政程序啊的职权撤销117的话，那请问同学，甲得否主张信赖保护？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我们说，在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违法处分、违法的受益处分加以撤销，那受益这个当事人呢，都可以主张信赖保护啊。好，那只是说到底是存续保护还是财产保护而已嘛。好，那所以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行政程序的概念的话呢，那其实这个甲呢是可以去主张信赖保护原则。你要撤销可以， 但是请你给我信赖利益的保障。此外，第二个哈，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行政程序的职权撤销，那这个时候撤销的过程要不要给人民陈述意见？要，为什么要？因为这个还是符合102条的要件啊。啊，只要是国家对人民做出一个不利的处分之前，都要给人民有陈述的机会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救济程序，如果你认为这个58条本身已经进到一个救济的阶段，那整个关注的重点都在谁身上？啊，都在谁身上？都在乙身上啊！因为我们今天是乙发动的诉愿嘛，所以我们整个重点都会摆在乙身上。摆在乙身上，我们主要的重点是保护乙的诉愿的利益。那因此呢，甲得否主张信赖保护就不可以，可以吗？因为今天已经是乙的救济程序啊，乙的救济程序，那就像比如说今天这个什么，这个乙呢，啊，争执这个处分的违法，他跑去打行政救济，诉愿机关发现处分违法，就直接加以撤销啊，然后什么信赖保护的余地啊，了解吗？啊，所以如果是谈救济程序的话呢？整个关注的重点都在乙身上，好，那甲就不得去主张信赖保护，说他不得主张这个撤销的过程，他要有信赖利益的保护了，好，那陈述意见也是一样，都不得主张，可以吗？好，所以其实这两个问题点呢，就会在这个58条的性质上呢，会有差异。好，如果你认为58条本身是一种救济程序，好，那像这个。陈明老师接近这一说，好，救济程序。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甲是可以主张啊，甲是不得主张信赖保护，那他也不得主张陈述意见。那如果你是像这个刘忠德老师，他采行政程序说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保障甲的信赖利益，好，那你就要给甲有陈述意见的机会，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是58条的一个适用上的一个差异，好。好，那这个如果你也理解了之后呢，我们来回来看这个题目。这个92年律师的考题哈，那他就是问你说，今天这个程序法117条哈，就他是问你说程序法117跟什么？跟诉愿法58条第二项，这两个法条都有职权撤销吗？这两个法条的职权撤销都是什么？都是原处分机关，好，原处分机关依职权来加以撤销嘛，撤销一个违法的处分，是不是？这两个法条的共通点都是原处分机关依职权来撤销一个违法的行政处分。好，那他题目呢就问你说，这个在要件跟在效果上有何不同啊？好，那我请问同学，如果他题目这样出的话，你认为这个出题老师哈？同学，我们先醒一醒，好，待会再睡。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你认为这个出题老师呢，他会认为这个重新审查是一个广义的行政程序，还是一个救济程序？你觉得这样的出法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来一个。救济程序嘛，是不是？如果它是一个行政程序的话，那有什么好比的？不是一模一样吗？那还比什么？你有没有这种 feel 啊？就是你要能够判断呢、啊，就是说这个出题他说有何不同嘛？那如果老师也认为这是一个救济程序，不，老师我认为是一个行政程序的话，那就没什么好比啦、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解释上，这个出题老师他似乎是认为说，哦，重新审查本身接近所谓的救济程序了、啊。这样可以了解吗？他才能够跟程序法117条去比较，要件效果的不同嘛，是不是？好。但是你要知道哦，理论上有两说，去考政大要注意这个行政程序这个讲法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地方在要件上有何不同？要件上的部分呢，首先我们可以讲说哈、哦，这两个的要件，第一个是做撤销的主体不同。好，首先呢，我们说程序法117的撤销主体有谁？有原处分机关，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它的上级机关，都可以来加以撤销。而重新审查当然只有原处分机关，不及于上级机关，这第一个。好，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部分哈，我们可以讲说，在这个重新审查的过程哈，作业机关，哎，抱歉，就原主任机关哈，他在做撤销的时候哈，这个其实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撤销的事由，撤销的事由，啊，撤销的事由这个地方，学理上认为哈。如果是重新审查这一块，它必须要限于，啊，当事人、诉愿人，限于诉愿人主张的事由。啊，诉愿人可能主张这个处分哪里违法，啊，诉愿人主张这个处分违法的事由，处分哪里违反什么法规，那哪个地方违法，处分违法的事由。但是如果是行政机关依程序法117条的职权撤销哈，这个撤销本身就没有这个限制啊，啊就不限于此。这在讲什么？这在讲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哈，他的讲法是这样讲哈，我举个例子，刚刚讲嘛，因为机关核发一张执照给甲，啊，这个执照对乙呢有不利的影响，所以乙跑去提诉愿。好，假设乙主张的理由是说这个执照呢，啊，违反都市计划法，我们讲别的，我们讲建筑法，违反建筑法，啊，保护林园的规定，违反建筑法。那如果今天诉愿机关呢，啊，他重新审查之后发现，的确，啊，的确这个执照呢是违反建筑法，的确是没有错。他如果是依照这样的理由呢，来把这个执照呢给撤销，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是58条第二项的这个撤销，好，哦，他的撤销事由就是人民啊，哦，提起诉愿的这个事由的话呢，我们说这样的撤销本身是什么？就是所谓的58条这个撤销，好，哦，你提诉愿的理由，那我审查了之后呢，来加以撤销嘛，好，哦，撤销的事由是限于诉愿人主张的这个主张处分违法的这个事由。啊，比如说我主张他违反建筑法，那他也认定违反建筑法而加以撤销，哦，他也认为是违反建筑法而加以撤销，哦，那但是呢，如果说今天这个行政机关，哦，他的撤销事由不是以违反建筑法为理由，而是什么？他可能是以，譬如说以这个执照呢，当初违反都市计划法。啊，以违反都计法为由呢，来撤销这个执照，那你可以讲说，这样的撤销本身就不会是58条第二项，它是什么？它就是程序法117，了解吗？啊，程序法117的这个撤销本身，啊，它并没有限于是要这个诉愿人提起的这个事由，啊，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乙提的诉愿，啊，那诉愿这个原处分，哎，这边应该是原处分机关嘛，啊。乙提了诉愿之后，那原处分机关，原处分，乙提了诉愿之后，好，然后原处分机关依照117来加以撤销，啊，原处分机关依照117，这边也是原处分机关哦，我这图有点，原处分机关，啊，依照117来加以撤销的话呢，那这个撤销的事由呢，就不限于是。他的这个诉愿人提起的这个事由，对吗？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如果今天你有发现哈，哦，发现到说，人民提诉愿只是在重新审查的过程，由原处分机关来加以撤销，而他的撤销事由又超出了诉愿的主张的理由的话呢，那你可以讲说，这样的撤销本身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职权撤销。那其实并没有限制他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本来行政机关就可以依职权来加以撤销。在诉愿过程中，他本来就有权来加以依职权撤销了，了解吗？再讲一次哈，只要今天人民提的诉愿过程，哦，经由重新审查，那提醒了行政机关来审查这个处分，那原处分机关他的撤销事由是当事人主张的事由，那这个时候是58条第二项。但是如果今天原处分机关他的撤销事由是其他的事由，是诉愿人提主张的以外的事由的话呢？这个时候是117的这个撤销，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如果是117的撤销的话呢，在法律效果上，第三个，好，法律效果，好，这个时候就 对这个被撤销的这个甲来讲呢，他就可以主张信赖保护。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只要他拿的事由是其他的事由的话呢，那这个甲是可以主张信赖保护的。好，但是如果今天啊，他的事由是就单纯是诉愿的这个事由的话，那很抱歉，那这个就是58条第二项的这个撤销，这个没有信赖保护的问题。好，那最后一个是什么？陈述意见的有无？陈述意见的有无？在117的撤销，这个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在58条这一块呢是没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可以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样的考题，你把它掌握住，对啊，没错。好，那这个是考题哈，这个59页跟61页跟你谈到这个部分。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往下看哈，诉愿的审查及决定。程序不合法就77条不受理，再简单看过，看到62页。那实体审查呢？实体审查我们就直接来看哈，这考题很多，我们来看一下64页，79条。好，79条这个条文，我们看一下第一项哈，79条第一项是无理由就驳回嘛。好，那第二项呢？注意第二项哈，他说原处分所评的理由虽属不当，但是依照其他理由可以认为是正当的话呢，画起来还是应该以诉愿为无理由。好，这什么意思啊？我们举个例子哈，譬如今天，机关呢对甲做停工，他停工的事由可能认为甲是违反建筑法，所以我对甲做停工。那甲不服气啊，甲跑去提诉愿，诉愿机关可能发现呢，这个停工处分呢，并没有违反建筑法，是合乎建筑法。但是今天诉愿机关却发现什么？却发现呢，这个停工处分呢，虽然没有违反建筑法，但是呢，其实是依照其他法规也可以做停工处分。譬如说是什么？譬如说是，抱歉，我应该这样讲哈，就我依照建筑法对甲做停工嘛，哈，那上来之后呢，诉愿机关认为呢，这个停工处分呢，并没有违反建筑法，合乎建筑法规定，那但是呢，对吧？等于是原处分理由虽属不当嘛，但是依照什么？但是依照其他法，像都计法，依照都市计划法呢，我还是可以对当事人来做停工处分。好，那这个时候呢，我的诉愿呢，还是把当事人给驳回掉。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今天这个甲的理由是认为说，甲的理由是认为这个停工违反建筑法。好，那这个理由呢，原处分所评理由虽属不当。好，因为这个诉愿机关认为呢，认为什么？认为今天甲的这对甲的停工处分的确是合乎建筑法。好，就说行政机关依照建筑法，这样写会比较清楚。行政机关依照建筑法是可以做停工处分。抱歉，虽然不能够做停工处，喂，没关系，乱了。好，行政机关好对甲做停工处分，他依照建筑法，我重新跑一次。我依照建筑法来对甲做停工处分，那甲不服气嘛？甲跑去提诉愿。好，那在提的诉愿过程当中呢，诉愿机关发现说呢，我这个原处分所评的理由，好，原处分所评的这个理由虽属不当，虽属不当，但是我依照其他的理由，譬如说我依照都计法，还是可以对这个甲呢来做停工处分。好，那这个时候呢，诉愿还是驳回当事人，可以吗？好，那这个法条呢，一般就称作所谓的事后正当化条款，事后正当化的这种条，事后正当化的这种条款，等于是说，今天你原处分的理由是错的，好，那我诉愿机关来帮原处分机关找理由，啊，来对付当事人。好，那这样的条文本身，其实在正当法律程序的观点底下呢，的确是值得检讨。法院在正当法律程序的观点底下，你行政处分的理由应该是正确才对啊。好，那怎么会是说，原处分理由不对，结果人民要打诉愿，结果还是被驳回？好，所以这样的法条本身，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观点来看，的确是有问题。 好，但是这也同时也体现了什么？也体现了整个行政征送制度呢，行政救济的制度呢，啊，是追求所谓的客观合法化这样的概念。啊，只要客观上这个停工处分有法规可以支持它的话呢，我们都认定这个停工处分是可以存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法条你可以跟什么做结合？跟你的讲义，哎，跟同学的讲义，我们看哪一页哈？来，请同学你翻到你的讲义。我这边有第四页，第四页，第四页。有没有看到这个第四页这个进阶补充？好，他说整个行政救济程序有一些法条呢，它其实是贯彻所谓的客观合法主义。好，就是说虽然当事人所评理由虽属不当，但是客观上的确这样的处分是有一些法规可以支持它的合法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来承认它的，它可以存在。好，你看到这个，这个中间就有一个79条第二项嘛，对不对？术业有理由，有无理由的客观认定。好，有无理由的客观认定，把它画起来。好，好，那这个是一个79条第二项的一个条文。好，就当事人所这个什么原处分所评理由虽属不当啊，但是依照其他理由，只要是认为这个处分正当的话呢，那当事人的诉愿还是被驳回，还是无理由驳回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79条第三项啊，在各位的讲义的第69页，好，69页这个地方，我们来跟同学谈一下第三项的条文啊。第三项这个条文在讲什么？他讲的是地方自治的问题。好，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这个台北市，好，台北市政府呢对甲做一个行政处分，假设这个处分是涉及到台北市的自治权限，好，台北市政府对甲做一个行政处分，涉及到这个台北市的自治权限，好，那甲对这个处分不服气，他该怎么救济？甲要跟台北市的什么的上级嘛，那就是跟中央各部会嘛。好，比如说我就跟内政部来提诉愿，好，我跟内政部去提诉愿。好，那今天甲呢，本来在诉愿上可以主张这个处分是违法或者不当。好，我依照诉愿法的规定呢，我可以主张的是处分的违法或者不当。好，但是呢，他跟你讲，我看法条。法条怎么写哈？法条跟你讲说，诉愿事件涉及到地方团体的地方自治事务，可以吗？好，跟地方自治有关，其受理诉愿的上级机关就内政部，啊，仅得就原处分的合法性来进行审查决定。好，他的意思是说啊，这个时候呢，你内政部的审查权限就只有给予什么？就只有给予处分的合法性。而不基于什么？而不基于处分的适当性与否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你即便这个处分是什么？是不当的，那很抱歉，我内政部呢的审查范围要做限缩，因为我如果去可以审查到不当的话呢，那这一块就会侵犯到台北市的自治权的这一块。好，所以这个法条本身呢，你可以讲说是一个诉愿法第一条的一个例外，因为第一条的情况是说。违法或不当，人民都可以去打诉愿，都会打赢嘛。结果呢？啊，当这个诉愿管辖机关是一个中央，啊，中央的机关，而这个处分又跟地方的自治有关的话呢，那很抱歉，啊，中央的内政部诉愿机关的审查权会受限，啊，它只有限缩在事法性的审查，而不给予适当性与否的审查，可以吗？啊，那这是一个79条第三项一个特殊的规定。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81条的规定，来看讲义的64页，81条。诉愿法81条这个条文，我们讲过是诉愿法第一条提起的诉愿决定。好，在当事人主张有理由的时候呢，那有3种决定方式，第一种是单纯撤销，好，诉愿机关可以单纯撤销。处分的全部或一部，第二种是尽为变更， 好，第三种是撤销、发回，请原处分机关重新做释法的决定，可以吗？在当事人主张有理由的情况呢，有三种决定方式。好，单纯撤销、纪委变更、撤销发回、重做处分。好，我请问同学，你想一下，实务上是哪一种居多？诉愿决定方式哪一种居多？哪一种居多？啊，对，没有错，无理由驳回居多。我说，那如果是有理由的情况呢？有理由的情况呢？有理由的情况，我跟你讲哦，实务上呢，多半都是撤令处居多的，撤令处居多，撤销、发回、请处分机关重做处分居多。为什么？这其实跟公务员做事情的这个，就是说，跟他的这个本质，跟他本质使然有关哈。你想想看，公务员做事情，他通常不会无缘故做一个很糟糕的处分，通常不会，就是通常都是说，其实一方面可归责于人民，那我公务员呢，二方面呢又下手太重，你懂吗？比如说，假设这个甲呢，他有排放废水哈，那可能他排放废水可能不达到停工标准。那我公务员呢下得太重了，给他做停工，可以吗？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容易做撤令处。好，就说撤销原处分，因为这个案件呢不达到停工标准，所以不应该做停工。但是甲毕竟还是有排放废水，所以该怎么做决定呢？我再撤销、发回，请处分机关重新做一个释法决定。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少，单纯撤销很少见。好，单纯撤销很少见，因为单纯撤销代表的是说这个处分是完全的瑕疵嘛，完全的违法嘛，直接撤掉嘛，那其实比较少见，反而是撤令处居多，就是啊、一方面可归责于甲的确是有违规，二方面呢可归责于机关，因为机关下手太重，就等于撤令处居多了。好、哦，那这种撤令处的情况呢，这个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实务上呢，当事人的诉讼非常的不经济。你说什么意思？好，今天这个假设行政机关对甲做一个行政处分，好，甲不服气打诉愿，诉愿机关再撤令处下来，那公务局又重做处分，可恶敢告我，再做一个处分，那甲呢又上去，结果又撤令处下来，等于在不断的轮回啊，了解吗？所以吴坤老师跟你讲说呢，撤令处这个决定本身呢，在程序上非常的不经济，啊，程序不经济，对当事人的救济呢是非常的没有保障的。啊，当事人来来往往在原处分机关跟诉愿管辖机关之间呢、那从吴老师的看法，他会认为说呢，诉愿机关这个应该尽可能自为决定，他认为自为决定这个变更，他认为自为决定应该是原则才对，就是吴根老师认为未来在诉愿的实务上应该要树立一个自为决定的原则。好，目前的实务上是撤令处居多，他认为撤令处只是让当事人的程序上不够紧，是程序上没有保障，不断的往返在两个机关之间。好，那他认为说呢，自为决定其实没有问题。好，因为今天案件当事人提了诉愿之后，就整个移审到了诉愿管辖机关。好，诉愿管辖机关已经取得一个审查权限。好，那他就能够来自为决定，他其实没有干预处分机关权限的疑虑的。因为都是行政机关，哪有干预的问题？好，那更何况呢？吴老师跟你讲说，我诉愿管辖机关都已经可以撤销原处分的全部，为什么不能够变更内容？只是变更一部分而已啊，举重以明轻啊！啊，我整个都可以撤销掉的，何况是只有变更一部分而已？好，所以吴老师的看法是说，那你就应该要有担当的，在诉愿的过程当中直接下决定。啊，直接下决定就没有必要再说啊，再发下来呢，让处分机关重做处分。好，那这是他的这个看法，让自为决定是原则。好，那我们要来谈一下哈，在吴老师的看法底下，什么情况才适合做撤令处？这是考试重点。好，就吴老师认为绿色的部分哈，自为决定应该是原则，撤令处是例外。好，那例外的情况呢？他跟你提了几点，好，有几点是可以是应该做撤令处的。好，那这个在各位的讲义的第65页，好，65页，好，65页那个括号 B， 啊，这个打星号，括号 B 打星号，应该做撤令处的情况，好，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啦。好，第一类是什么？如果这个事证真的是不够明确，原处分的事实跟证据还不够明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出院机关只好撤令处下来，只好让处分机关重新去调查事证，因为出院机关呢，这个他不是第一线执法，所以针对事证不够明确的情况，那只好撤令处，让处分机关重新来这个调查事证，来自为认定。那第二种类型是什么？第二种类型是基于权限分工的考量。第二种类型是基于权限分工的考量。这个权限分工考量呢，有几种情形。首先第一种，如果这个处分是涉及到证照的发给，这个处分呢需要由原处分机关来重新核发证照的发给，那出院机关当然不适合代替处分机关来发照，所以证照发给的事项呢，那的确应该撤令处，这个没有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说，如果今天是涉及到地方自治的事项，涉及到地方团体的地方自治事务，像刚刚举的例子，台北市做的行政处分，人民跟内政部来提诉愿，那内政部如果认为这个处分是违法的话，他应该尽可能撤令处下来，由北市府重做决定，可以吗？只要这个处分涉及到地方自治权的事项的话呢，为了尊重地方自治，中央就不适合来进为决定，应该要撤令处下来，这第二块。那第三块是什么？第三块你可以讲说，主要是涉及到判断余地的事项，涉及到这个处分机关的判断余地事项，这个判断余地事项就可以拉出来，像什么？像比如说，原处分是一个国家考试的评分，原处分是一个国家考试的评分。好，像比如说，你今天你对考选部的这个评分不服气，你跟考试院去提诉愿，考试院认为原处分有瑕疵，应该尽量撤令处下来。好，考试院不应该尽为决定，要发回给考选部呢，重新做一个司法的处分，国考的评分。还有像什么？还有像，这个原处分涉及到这种专业判断，像教师生等，那教师生等呢，这个也考过，法官考过，就说今天如果是由学校做的这个生等决定，那老师去提诉愿，诉愿机关认为原处分有瑕疵，应该尽可能撤令处下来，请学校重新做出一个升等的这个决定，教师升等。那第三个还有像什么？还有像学生的考评、学生的品性考核、学业评量、惩处方式的选择，学生的考评这一块。那其他还有像这553号解释特殊事故的判断，这个也都是一样。那另外一个是考试最喜欢考的是什么？如果原处分涉及到合议制机关的这个决定。原处分的做成是一个合议制机关所做成的一个决定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撤令处下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原处分是由一个合议制机关来共同做成的这个决定，因为它涉及到判断余地事项，所以诉愿机关应该尽可能撤令处下来。好，那这几个部分是请同学把它掌握的地方，像什么？像我们讲义的64页，就是63页下面这个九十二年法官，92年法官，这个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这个教师生等这一块，教师生等。这个题目就问你说呢，如果今天诉愿会针对这个教师生等，应该如何做成决定嘛？最后的问题嘛，那答案就是写什么？写撤令处了。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处分有违法、有瑕疵，你应该做81条的这个撤令处，撤销原处分，发回，那基于权限分工，让处分机关重新做司法的决定，这里一定要会有。考试只要问你说，诉愿机关应该如何做成决定，10之89考两个答案，要么是考撤令处，要么是考什么？要么是考那个8384条情况决定。懂我的意思吗？再一次哈，考试的题目如果是问你说诉愿机关应如何做成决定，要么是要回答撤令处，要么是回答8384情况决定。像什么？你说哪里有情况决定？像，63页， 63页，63页那个98年执行官，可以吗？啊，98年执行官这一块呢，谈的就是什么？情况决定。他是问你啊，诉愿机关应该如何做成决定嘛？好，原处分虽属违法，但是如果撤销对公益有重大危害，那这是要做情况决定，这样才是有的意思吗？好，所以这是答题上呢，你要有的这个敏感的这个部分，好，这两个部分。好，那至于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是我们讲过的，在81条的这个81条的这个第一项但书哈，那这个讨论呢，都在你的66页的这六成一段，你回去看81条第一项但书的部分。好，那只是说哈，我这边要稍微谈一下哈，我跟老师对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呢，有一些看法，我们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 A 这一点，小 A 好，吴老师认为呢，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本身不仅适用于自为变更，好，在撤销发回撤令处的时候呢，亦受其拘束。66页的那个小 A， 再一次哈，66页的小 A， 好，吴老师跟你讲说呢，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本身不仅适用于自为变更，也包括什么？包括撤令处。为什么？吴老师啊，用心良苦，他认为说，这个自为变更，这个在实务上常不常见？绝无仅有啊，很少见啊。你很少会发现诉愿机关会自为决定，可以吗？那反而比较常的是什么？是撤令处居多。好，他认为说，为了要让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呢，能够充分的被运用，充分的适用，好，那就应该。不仅在自为决定的时候要适用81条第一项但书，在撤令处的时候呢，也应该有其适用才对。好，就是说这个81条第一项但书呢，为了要让它能够有这个适用的余地，好，所以连这个撤令处呢，也应该要加以适用。可以懂我的意思？这第一个哈，他的看法，这学理的讲法哈，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讲说，如果第三人不服这个处分而提诉愿，相对人并不受此原则的这个拘束。这个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哈，今天机关核发给甲一张执照，这个执照对甲有利嘛，那对乙就不利嘛，所以乙会去提诉愿，乙会提诉愿，对不对？这个执照对乙就不利啊，乙会提诉愿，就跑狂妄的脸。好，那乙去提诉愿的时候呢？你说今天好，这个诉愿机关发现这个处分是违法，他要把这个处分好给撤销。那甲可不可以跳出来主张81条第一项但书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不可以啊，是不是？这怎么会是这样主张呢？好，今天是乙的诉愿程序啊，好，所以这个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本身不是这样子用的，是不是？而是说今天是机关对甲做一个假设。70万的罚款，那甲不服呢，打诉愿上去之后呢，不能够把70改成80嘛，那种情形嘛，好、哦，那如果是第三人的这种情形的话呢，这个就不受其拘束。好，这是第二种情况。那第三个是讲说哈、哦，受理诉愿机关发现原处分重新处置确实违法，也只能够驳回这个诉愿。好、哦，这在讲什么？这里这越讲越复杂哈、哦，其实很简单的哈、哦，他的意思是讲说。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的货物税条例，货物税条例，它的这个处罚哈，是罚多少？是罚5倍，罚5倍到20倍。啊，这个按照所漏税额，好，所漏税额呢，罚5到20倍。好，今天假设国税局对甲逃漏货物税的行为呢，假设呢，他的这个财罚呢，只有罚了3倍。罚3倍，他甲不服气啊，甲不知道法条这样规定的、啊，但他还是不服气啊。好，他不服这个3倍，他跑去提诉愿。诉愿机关怎么讲？哎，搞清楚哎，这个法条是最低是5倍，就最低是5倍。那你想一下，诉愿机关可不可以把它调成5倍？可不可以把3倍的罚款调成5倍？可不可以调5倍？不可以哦。所以你如果调5倍的话，会怎么样？会违反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哦。那该怎么办？赶快驳回， 我回你的书院，但是你快跑，好，不要再来了，好，因为你再来的话呢，你等于是说啊，你是罚三倍，不要给机关发现，因为给他发现的话呢，他要重做处分，那你就是五倍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跟你讲说，如果今天这个处罚呢确属违法，本来就是违法的，但是如果调高之后呢，虽然合乎法律，但是会违反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好，那这个时候只好就驳回当事人的诉愿，但是在理由当中载明什么？载明说我本来应该调到五倍的，但是因为受持原则拘束，我只能够驳回你啊，罚三倍就好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吴老师在这个问题点上的一个看法。好，那这个也考过哎，好，这个怎么考啊？你看一下哈，六十三页那个94年原住民的考题，94年原住民哈。他这样考了，他说受理诉愿机关在诉愿有理由的时候要怎么决定啊？我们讲过就三种嘛，单纯撤销、禁为变更跟撤令处嘛，是不是？好，受理诉愿机关在当事人不服的范围内，可不可以做更不利益的变更？不可以嘛。好，那适用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他怎么讲？应注意哪些事项？我怎么知道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法条这样问，考试这样问，好，应注意哪些事项？那你没有看过书，你怎么知道怎么写？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树立其实就不是很好了。好，考又是这样，考很出名啊，又出这么难哈，那这害人怎么这样子呢？是不是？好，那这个跟同学说明这个地方哈，就是考过的一个点哈。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往后看，来看到这个讲义的82条看过了，83、84也看过，我们来看回68页，68页这个80条这个条文好。80条这个条文的规定呢，它是怎么写哈？这个条文也蛮特别的，我们看一下哈。他说，提起诉愿，因为逾越法定期间你把它圈起来，因为逾期而为不受理的决定，好，原处分这个显属违法或不当，原处分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可以依职权来撤销或变更，好，但下列情况是不得为之。68页吧，80条。譬如说，今天公务局对甲做一个停工，好，停工不服气呢，甲就提起诉愿嘛，跟市政府去提诉愿，好，去提诉愿。那因为提诉愿的过程，你要经过什么？经过这个58条，58条这个重新审查嘛，是不是？你提诉愿是不是直接提啊？你要依照58条，先跟原处分机关请他重新审查。结果，好，我们这样讲一下哈。如果今天他提的这个诉愿，如果已经逾期了，照道理讲，一个已经逾越法定救济期间的行政处分，你的诉愿应该怎么做？照道理讲，应该是程序驳回才对。好，照道理讲应该是程序驳回，直接就不受理决定才对。好，但是因为你提了这个诉愿，你还没有进到诉愿机关之前呢，你是经由原处分机关重新审查，所以原处分机关收到案件之后呢，看一看哈，他发现虽然这个处分逾期没有错，虽然逾期，但是这个处分啊，这个停工处分确属违法，有明显的违法，可以吗？那因此呢，我原处分机关呢，我还是可以什么？我还是可以不用管你这个逾期这件事情，好，然后怎么样？然后把这个处分呢来撤销，来一直权撤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但坦白讲哦，这种撤销本身，好，这种撤销本身是不是人民的这个权利啊？如果他不撤销，你可以请求他撤销吗？不可以，因为你已经逾期了。已经逾期的，其实当事人啊在诉愿上本来是没有进到诉愿审查的机会，那只是因为借由这个重新审查的过程，提醒了原处分机关，啊，来看看这个处分有没有瑕疵，结果果真发现有瑕疵，所以这种撤销其实坦白讲是哪个撤销？就是117的撤销嘛。这个撤销其实就是117的这个撤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只要你提诉愿逾越法定期间，啊，而为不受理的决定的话呢，好，而为不受理决定的话呢，好，那他说这个什么原处分机关，原处分虽属显属违法或不当，好， 那原处分机关还是给一职权来加以撤销，啊，就是说，不，我这个把它这样写清楚啊，就是这边还是有驳回的，啊，就是还是有不受理，那只是说，只是说呢，这个借由这个重新审查过程提醒了原处分机关，好，啊，来让他来一职权加以撤销，就是117的撤销，啊，好，那另外呢，另外一种例子是这样子，另外一种例子啊，譬如说今天。公务局核发给甲一张执照，这个执照对甲是有利，那对乙是一个不利的效果，所以乙呢就跑去提诉愿，那还是一样，这个诉愿逾期，这个诉愿逾期啊，逾越法定期间，所以应该是一个不受理，不受理的这个决定，但是也因为这个诉愿的提起呢。而提醒了原处分机关去检视这个处分，啊，看他有没有瑕疵，结果果真发现这个处分是确有违法。好，那这个时候的撤销本身，啊，也是117的撤销嘛，对不对？那我们讲说117的撤销就要注意到谁的侵害利益，甲的侵害利益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它是117的撤销，所以这个时候甲是可以跳出来主张，你要撤销可以，但是请你保护我的侵害利益。了解吗？所以这个时候呢，甲有两种可能性可以主张，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存续保护，存续保护；另外一个是财产保护。什么意思？当今天甲的信赖利益够大，信赖利益够大，啊，他可以阻止公务局的事后撤销，存续保护。当今天甲的信赖利益不够大，但是还是有，这个时候我可以主张说，你可以撤销，但是你要给我合理的补偿。了解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法条。法条上就是在哪里？在那个80条第一项，他怎么讲？但书，好，他说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就不得撤销嘛。你们看到80条第一项的第二款，是不是80条第一项但书的第二款？他就跟你讲了，如果今天啊，这个受益人啊，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是大于公益的话呢，你还是可以什么？你还是可以主张存续保护，不得撤销啊，是不是？那你看一下80条，你看这个第二项，第二项是谈什么？谈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嘛？好，然后你看80条的第三项，好，第三项是讲说处分的受益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那是可以撤销，但是要给人民翻页69页，要给他合理的补偿。所以80条第三项就是这个财产保护的。那这些法条有没有很熟啊？很熟啊，为什么熟？因为这些法条，它不就是117啊、119、120的这个展现吗？是不是？都是职权撤销的法条，它把它汇整而已啊。你看117、119、120的法条都在上面呢，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讲说，80条本身呢，就是一个117的这个职权撤销，啊，只是因为说逾期了，啊，所以是不是人民的诉愿是不受理？好，但是因为借此而提醒了处分机关，好，来加以检视，好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所谓的80条诉愿法80条这个规定，这个都还没有考过了，好，那只是你可以当做一个整理嘛。哎，那我们再汇整一下哈，这个诉愿法80条这个条文，其实跟另外一个法条又很像，哪个法条？一个行政处分已经逾越法定期间，好，那人民要打行政救济，那哪一个法条？程序法128，有没有印象？所以诉愿法80条，它不仅可以跟程序法117、119、120去比较，也同时可以跟什么？跟程序法的128去比较，摆在什么架构底下去比较啊？摆在一个行政处分已经逾越法定期间，已经逾期，好，已经逾越法定期间呢？那有诉愿法80条，也有程序法128，这两个法条。但是这两个法条哈，你可以讲说呢，诉愿法80条它无宁是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行政机关有权来进行裁量，要不要撤销？要不要撤销是他的权利，人民你有主观的请求权。好，要不要撤销本身？因为这个诉愿法80条本身就是程序法117嘛。所以它本身是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而不是人民的请求权。但是如果是程序法128的话呢， 啊，这个是什么？是人民的，人民的这个请求权。人民是有这样的请求权，请你程序再开，啊，那进而废弃原处分。啊，那因为配合129的规定啊，它应撤销应废止嘛。啊，所以我们讲说呢，下面这个部分本身呢，啊，是人民的请求权。啊，你只要符合要件，啊，你都有这个资格呢，来请求原处分机关事后废弃。好，那上面是机关的裁量权，要不要撤销本身他有权决定。好，那这是二者的一个差异，你把它掌握住。好，处分已经逾越法定期间。好，那人民的救济有两种途径。好，不过上面是机关的裁量权，人民并没有相对应的公权力可以主张。好，那没问题之后呢，这个就讨论到此。好，那其他像这个诉愿决定书的记载事项很简单，89条。好，89条的地位哈，就相当于是那个行政程序法96条的地位了，就是一个书面行政处分要记载的事项，注明哈，这96条。然后哈，90条下面哈，这个救济之教室，这个就相当于是程序法的96条第6款，96条第6款。然后再翻页。诉愿法91条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是程序法99条，99条哈，这救济机关教室错误哈。然后诉愿法92条就相当于是程序法98条，救济期间教室错误，可以吗？好，就是这个都是跟这个行政法有关的。好，那85条我们讲过了，这个3个月，啊，诉愿决定是3个月。好，然后诉愿决定的效力呢，95跟96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谈一个大法官解释，167页来看，167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啊，368打星号哈，368。这个368号解释要谈什么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166页，85年律师，好，他说行政法院为撤销处分判决后，原处分机关要重为处分，好，可不可以做出一个与可不可以维持与已撤销的处分相同的这个决定？譬如说举个例子，公务局今天对甲做停工处分，甲不服气啊。甲就针对这个停工处分跑去提诉愿，或者他跑去提行政诉讼，这都一样，不管是提诉愿也好，提诉讼也好，这个都一样。好，那诉愿机关跟行政法院呢，假设呢都认为说原处分违法，那应予撤销，啊，撤销了这个停工处分。那假设这个撤销是特令处，好，特定署下来之后呢，他要求公务局要重做处分。那我们的问题是说，公务局啊的定为处分呢，啊，公务局得否啊做成与原处分内容相同的决定？啊，在重做处分的时候，在特定署的情况之下，啊，公务局可不可以做成与原处分内容相同的这个决定？就是代为停工处分，这样懂我的问题吗？啊，我已经把停工给撤销了，好，那撤销之后呢，你要重做处分，要你撤令处，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不可以再做成与原停工处分相同的这个决定？好，这个在大法官368号解释里面，好，它其实倒不是完全的否定，啊，不让行政机关代为停工处分，他说你要看情况而定，好，他说如果今天，如果今天你行政机关你要重做处分，啊，你重做的这个行政处分本身，为什么要重做处分？他说要看的是，原处分被撤销的理由而定。啊，如果原处分被撤销的理由，当初被我撤销的理由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这个原处分呢有一些事实跟证据呢尚未真明确，事实跟证据还不够明确，尚未真明确，未真明确，他要求行政机关重新去调查事证。原处分被撤销的理由，如果是因为他的事实跟证据还不够明确，那要求原处分机关重新调查事证。那这个情况之下，若行政机关重新调查事证，收集齐全之后，发现其实对当事人还是应该来做停工处分，这个时候就可以接受重新调查事证。好，我们再讲一次，我们说今天如果原处分被撤销的理由是行政法院他指责原处分的事证，事实跟证据的不够明确，那科予原处分机关一个事证调查的义务。原处分机关如果重回事证的调查后，发现还是应该做停工处分的话呢，这个时候仍得为相同的决定，还是可以做成相同的这个停工处分，仍得为相同的决定。这第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是什么？他说，如果今天原处分被撤销的理由，他不是指责原处分的事证不够明确，而是什么？而是指责而是涉及到法律见解的问题。是原处分，比如说违反比例原则，涉及到法律见解的问题。原处分涉及违反法规，涉及到法律见解的这个问题。好，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他说呢，你行政机关就要遵照我判决的这个意旨呢，行政机关就不得再为相同的这个决定，不得再为内容相同的这个决定，可以吗？我们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刚刚举的例子，这个甲呢，他被停工了，那假设说这个停工为什么被停工？是因为这个行政法院认为说这个停工，你做停工处分都没有去附一些检测资料，未经检测。如果我今天的理由是说，停工处分，这个没有经过确实，你行政机关没有经过确实的检测资料，就直接做停工处分。那这个情况之下呢，行政机关如果再为重新检测之后呢，发现这个甲的确是达到停工标准，那的确是可以做成停工处分，可以吗？但是如果我的讲法是说，你这个原处分呢，这个停工违反比例原则，为什么？因为甲是初犯，甲第一次违规，第一次违规就做停工，这个已经是违反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法律见解的问题，涉及到违法性的问题。第一次违规就做停工，这是违反比例原则。我如果是判决是这样的意旨的话呢，你行政机关就要遵照我判决的意旨，不得再为相同的这个决定。因为你如果再为停工处分，那还是违反比例原则啊。甲是初犯，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368号解释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好，解释来看到这个167页最下面哦，他跟你讲说，这个，好，我们看一下，他说，他提到一个判例，然后完了最后四行哦，他说，如果这个行政法院或者这个解释是跟法院有关哦，行政法院在判决当中，如果是指责事件的事实尚欠明了，你们看到事实尚欠明了，那应由被告机关调查事证，透令为处分。该机关就应该依照判决意旨或本于职权再为调查事证。倘依调查结果从未认定的事实，认为前处分适用法规并无违误，而维持已撤销的前决定的话呢，抱歉，于法固非有违嘛，就合法嘛，没有问题嘛。第二个但是如果是指责原决定以及处分，抱歉，的法律见解有违误，大家先讲法律见解有违误，则这个机关就要受到判决的法律见解的拘束，不得违背了，了解吗？所以行政机关可不可以重新做出一个相同的决定，要视情况而定。368并没有完全否定不可以。好，那这个是跟同学整理的地方。那你说，但是诉愿怎么办？ 我跟你讲，学说上认为呢，诉愿也可以比照办理。好，所以如果是考判决的话呢，直接写368；如果是诉愿的话，就什么？就参照368的意旨，参照368号解释的意旨，好，也可以来比照办理，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今天是诉愿机关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话呢，还是可以比照368的意旨呢来加以办理。好，所以你放在这个章节谈，或者放在诉愿去谈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好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地方。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来跟同学谈这个诉愿的。哎，那至于哈71页这个去年的律师考题哈，这已经有详解了，那这个就不多谈了哈。那我们休息过后来跟你谈诉愿的审理程序。